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到朝野上下反对，要弹劾，要落台。香港特首689由14年开始受到全民拥戴，光荣退休宣布五年任。香港同国际终于喺呢一日同国际接轨啦！我哋永远怀念689。六八九好特首，六八九好特首，一路好走。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强国人咧就能屈能伸嘅，廿几人咧就可以租四间房住，跟住就严间房细啦，吓围攻宾馆啦。我睇到呢啲画面咧，好似仿如睇紧咧围攻光明顶咁样样啦，喂，嗰种摄人气势啊，哇，真系令我为之一振啊！嗱，睇嚟咧，我哋香港人咧都要学下嘢啦。嗱，你哋嗰啲咩占中啊、围中联办啊，喂，人哋连人哋十分一都冇啊！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电影啊，《人在囧途》啊，描述两位主角喺春节前点样坐飞机、坐火车、坐大巴翻屋企过年，过程历尽艰辛啊，有哭有笑有泪。小弟咧，寻日亦都经历过差唔多嘅情况，等阵亦都可以同大家慢慢 share。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新闻者。喂，好 surprise 见到你话 Win， 我点解你喺度嘅？点解喺度嘅？ 竟然翻到嚟。 我谂住翻唔到嚟嘅啦，真系咁啊！其实寻日真系好艰辛嘅一个过程。其实我都喺网上面咧，喺我哋 Facebook 专页，或者白琪亦都再重新再买一次广告啊！我哋 Facebook 啊，强国就系 search 强国生还者 系 啦，多谢大家支持咧，我哋嘅 like 数咧吓， 直接上升嘅 系啦，就暴升到三百几个啦， 89嘅支持度啱相反。 喺上一集我哋 MJ 唔喺度嘅时候，我哋好似话过，如果到500个 like 嘅时候，MJ 会。咩攞炮定系点样噶嘛？ 唔系先唱只歌先，你想唱咩歌？ 我唱歌梗系唱咩啦？咩要共产党？咩要煽动光？喂，讲翻 Win 你嗰度，你真系特别黑噶，即系我真系 touch wood 啊！我真系未试过 delay。即系唔系咁容易遇到 delay 嘅，你一 delay 仲要 delay 12个钟，有冇搞错啊？ 其 实咧， 其实过程咧真系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我哋曾经有一集咧就讲过啲 delay 嘅情况， 系啊系啊，佢咩咩空中管制、啊， 系啦，三四个月之前， 系啊，神秘部门、啊。 咁寻日咧，我系坐一个深圳航空，我记得好清楚嘅 EasyH9936，咁啊8:50喺南昌起飞，出发回程深圳，再由深圳翻香港嘅。咁因为我5:00起身嘅时候，8:50嘅机，咁 suppose 我应该8:00就到机场，咁我已经觉得唔对路嘅，因为喺起身嘅时候5:00咧打开窗，我系完全望唔到出面嘅，即系天系已经开始光噶啦，但系望唔到出面嘅，咁于是我即刻打俾我同事啦，本来约咗7:30嚟接我，唔塞车嘅情况8:00一定到嘅，大家见到咁嘅情况，我系最担心一样嘢系咩？系高速公路封路。唔俾你行。 其实阿 Vin 你有冇諗过呢？你记唔记得我哋早两集呢有位嘉宾叫阿 Mark 啊？係啊，咁佢就帮人即係搞白内障嗰啲嘢嘅。基本上你可以问一问佢先，首先。 即係倾紧内 白内障。自己问题啊。 冇。我开电视都冇问题。睇到电视。 见佢望我都冇问题。你望你嗰度望唔到出面呢系点样夸张法，系咪个能见度呢？譬如话你伸只手出去。仲见唔见到咩伸手不见五指？ 我其实喺网上喺我哋专业咧都分享咗啲图片出嚟嘅，嗰个能见度咧喺架车，我喺车度影出嚟嘅，能见度应该系不足20米。咁啊，先讲翻个情况啦，打俾同事啦，叫佢提前6:30嚟接我啦，唔好7:00啦。咁啊，我嗱嗱临执晒行李，食个快早餐，咁啊落到去，一落到去等车，等我朋友开车嚟嘅时候，已经讲唔对路，真系个能见度得10米，即系未必好似我喺 人间仙境 咁，未必好似我喺 Facebook 专业咁分享出嚟咁夸张，踎耷低头睇唔到细佬。 嗰个另一个，因为另一啲原因嚟嘅，耷低头都睇好耐噶啦， 睇到细佬嘅。咁啊，我同事就开车嚟到啦。咁如是者一。如所料，是真的高速公路是封闭的。 哇！ 因为你根本就算你去到高速，你都唔敢开咁快，你个能见度太低啦。咁所以我哋就全程就走一啲叫做角度。咁啊，嗰一角度咧，啲路就当然冇高速公路咁平滑啦。咁你一定个速度系慢，咁都冇所谓，因为个能见度实在太低，佢嗰个雾霾啊，或者你可以叫雾，亦都可以叫霾，实在太严重啦。你系行唔到嘅，你前面嘅车基本上，如果你真系好快的速度，佢突然间前面收窄，你随时撞埋去嘅。 嗯，呢个都明白。咁但系苏花系都。 去到机场嘅。 去到用咗大概个半钟头啦。其实我到机场嘅时候呢，虽然我预得早，我到机场都差唔多8点15分嘅啦。咁、如果按正常嘅情况呢，係啱啱最后一刻去做一个 check in 嘅，因为8点50分嘅飞机嘛。咁去到嘅时候呢，一如以往啦，好似我专业 share 出嚟咁样啦，所有飞机延误嘅。所有飞机延误。 个机场喺度苦躁 啦。係啦，咁我就照办咗一个行李一个寄仓啦，佢叫寄仓，我哋啊国内唔系叫寄仓，国内叫托 运， 系啦，托运做好晒啦，跟住问佢，飞机系咪晚点啊？咁样跟住，咁嘅天气一定系晚点噶啦，咁我再查翻，我系坐9936嘅。咁9935呢 suppose 係6:30左右呢喺深圳开出飞嚟南昌，咁再 operate 呢个9936飞返去深圳嘅。咁、班机仲喺深圳、根本就冇起飞过。咁、於是我就再即係坐喺度啦，咁就留意返个航班情况啦。咁、我见到就即係我冇再睇9935嘅情况啦，我就留意返自己嗰班机啦。咁佢就话 delay 到10点，咁我就10点都好囉，我虽然都唔可信㗎啦，咁班机仲喺深圳。咁跟住10点之后再过去问 delay 到11点。咁我又坐喺度，啱啱都几好㗎、大陆嘅机场呢中央五台有电视机嘅，可以喺个中央五台嗰度呢睇 NBA。咁我又等多一阵 ,10 点半啊，仲记得系咩马刺对公牛睇咗一阵。喺度11点零钟再点解咁多人围住个 counter 呢，系成班机我諗应该大概百几人。最 basic 最基本应该是70-80人围住个 counter 喺度屌緊嘅。 Charlie Mother B! 我就即刻冲过去睇一睇咩事，系咪即系派餐又好、或者几点通知。再望望，哇屌点解改咗做夜晚8:50嘅呢起飞时间。 喂，我想问有冇得真系即系要去12个钟啦，系咪有冇得派翻餐俾你嗰啲咁嘅。 咁首先过到去了解嘅时候啦，咁我见到夜晚8:50。咁多人围住啲人係互屌嘅，话又冇安排呀、饭又冇得食呀、点解係咁追问。其实我都觉得追问係要嘅，但係即係个情绪可以放宽少少，因为你咁嘅天气、飞机根本就冇可能降落㗎。你冇得降落去边度有机走嘅，除非依家有你坐我哋坐嗰班机係隔夜机，前一日喺度。如果唔系根本就冇机嚟。咁只可以唯一屌佢係咩，佢个安排实在太失当。起码屌咗差唔多成15-20分钟啦，地勤人员先至安排有酒店话俾你哋返去休息啦，饭就冇㗎啦。咁返俾你哋返去喺机场附近嘅宾馆嗰度休息。咁、我就问清楚，本来都算啦，等到今晚9点又好10点又好啦。咁嗰个所谓休息呢係两三个人一间房嘅，即系如果我一个人嘅话咧，我要同一个或者两个唔认识嘅人系一间房喺度 share 嘅，咁、一定唔会啦，一定系男同男啦。咁结果系点样呢，我就问咗一朋友或者同事啦，当地嘅，佢就建议我不如咁啦，你翻市区度住一晚啦，试一试第二日嘅飞机啦，或者第二日坐高铁直接由南昌翻深圳啦。我一查南昌翻深圳嗰个高铁系好少嘅，一日应该系得一班人两班，仲要系晨咁早嘅。飞机我更加唔会再考虑啦。如果听日仲系咁嘅天气，即系都系唔使走嘅。 你今次喺边个城市话？ 南昌，江西南昌，唔系深水埗南昌啊， 系江西南昌个雾霾系不嬲都咁劲噶。 点讲咧？其实依几日咧，国内嗰个雾霾系全国都咁犀利，包括我听日、我后日去嘅四川成都。 知唔知点解啊？ 可能嗱，你话南方城市唔会有供暖嘅，咁相信应该同佢嗰啲重工业啊，或者系一天气寒冷咧，佢嗰啲咁嘅污染物咧，更加会 容易积累，同埋佢吹北风。 系， 冬天要吹北风啊嘛，咁咪可能即系可能有啲沙尘啊或者污染物啊，你北方有啲重工业城市，咁咪吹落嚟咁样咯。 咁而家系12月啦，系咪每年呢个时间都系咁？ 今年特别犀利，即系冇谂过个情况会系咁恐怖嘅。包括后日我去成都，我都担心紧班机会唔会 系咯。咁北京不嬲本身就算唔系咩特别犀利嘅时间，佢都雾霾，咁会唔会而家飞去北京好困难？ 上两集我哋都讲过，有班飞机去咗北京降落。唔到，见到系零，跟住翻嚟香港，即系会有咁嘅情况咯。不如讲翻我见到呢、這个即系航班晚点到夜晚9点啦，咁我就唔采纳翻佢嗰个安排啦，因为实在唔想同两个大陆陌生人入一间房啦。 可能好玩咧， 同埋其实我 可能我俾人玩咧。 头先我有个谂法就系、是。其实男女啲比例唔会分得咁匀噶嘛， 哦，咁佢都会 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博得过啊，边 系喺沟女嘅角度啊，定系咩角度 咧？唔好意思啊，先生，系啊，呢边系阿范冰冰同埋啊 Angelababy， 希望你唔好介意郑少男咁样， 我震下你啊！ 嗱，咁结果系采用咩方法呢，我就喺排队退票。 就将我张飞退翻钱。咁、一个退票嘅手续咧，亦都见到一个中国人文明嘅地方，就唔会排队嘅，个个又冲埋去嘅。咁我真系戆鸠鸠喺度排紧队，个个冲埋。 点解要排队啫？ 系啊，排队做乜？一方面又指骂，一方面又话安排失当，点点点。因为有啲人咧系想改，譬如改飞广州或者改飞珠海，但问题冇机降落嚟，你基本上唔会有机走。原本谂住飞过嚟班机咧，应该深航咧系改咗去飞第二啲城市，咁所以就冇机。 佢哋唔系个个明噶嘛，佢哋个个。自己活喺自己世界咁，好似宾馆嗰啲人咁样噶嘛？总之退钱，退钱，退钱，啊车咪啦，我俾一计钱。 自私的中国人咯、啊， 佢哋唔会明你点样咩冇机降落嚟咁样，佢哋唔明噶、啊。 咁最后我只可以用翻当地嘅处理方式，就系我都唔排队冲埋去啦。咁啊办咗退票， 咪你救佢哋咗咩？ 咁啊有嘅，小弟都略肥嘅， 系噶嘛，佢都似一个强国生患者。 系咯，咪间中 upload 张上晒 Facebook 睇下， 你少见佢，佢要佢要变成一个打尖嘅强国人，佢都要变到噶。 系啊，真系变到嘅。咁啊，办完呢个退票啦，咁啊再攞翻嘅行李出嚟，因为行李办咗几趟啦，把托运啦，攞翻行李出嚟又等咗三四个字。咁啊，于是者攞完行李啦，就落去搭的士。咁 呢度已经玩到几多点啦？已经 呢度大概十。唔到十二点嘅， 咁、哦、几个钟啦。 咁跟住我落去搭的士啦。平时嘅我咧一定系滴滴嘅，咁实在系算啦，嗱嗱临赶过去啦，费事滴滴打车啦，就礼手折啦。咁去到的士站咧，有个阿伯就喺排头位嘅，咁阿伯就行咗去食烟，咁见到我行埋嚟，即刻好笑脸型人冲埋嚟，就帮我摆晒行李，就上车。 穿啊穿啊！ 系啦，一上车咧就话：哇，你去南京西站啊，好远噶，要300蚊。跟住我即刻就开个地图。我话有几远啫？而家科技咁发达，一查到啦，其实得讲唔到30公里。咁跟住佢话30公里好远噶，跟住有几远啫？我开埋俾佢睇滴滴打车，人哋都系收我100蚊，你凭咩收我300蚊？佢话滴滴嗰啲都系衰人嚟噶，都系坏人嚟噶，其实真系好远噶。 喺佢嚟讲系衰人嚟噶，佢冇讲错啊。 即系乜，我话我真系一口价讲噶，我就嗱最多160蚊。得就得，唔得就唔得。跟住结果佢都因为开咗车啦，跟住话我冇办法啦，开咗啦，翻唔到去噶啦，点点点。咁啊打死狗讲价，最后200蚊，咁啊都冇办法啦。咁你始终都要去噶啦。咁啊沿途仲喺度扮 friend 咁同我倾偈，我实在忍唔住都要屌鸠佢，话其实阿叔你都要斩人都要斩得有道理嘅，你都要与时并进嘅，你都要学习下啲软件嘅。人哋一查就查到，其实个距离系几多。咁啊，所以遇事者都唔再讲啦。咁 你俾我估下嗰个司，你讲完呢句嘢，司机嘅反应啦。根据我嘅强过嘅经验咧，如果阿 Win 讲完呢一句咧，通常司机就嗰度咁样， 类似啦，系啦，系啦，以笑遮愁咯，一字一四， 跟住就讲埋啲九唔搭八啊，兄弟，你系广东人嚟啊？咩讲埋 ？Exactly 啊，跟住我都懒得理佢，我唔想再同佢，因为我要赶住买飞，因为买咩飞咧？因为南昌翻广东嘅车系非常之少，咁我听翻朋我哋同事嘅推介系点样咧？叫我由南昌买火车高铁飞去到湖南嘅长沙，再由湖南嘅长沙买高铁飞落翻去深圳。大家要理解啊，南昌喺呢个经纬线嚟讲，应该系比。是近深圳比长沙更近的。咁我要讽刺地由南昌坐咗去长沙先，去咗远啲嘅地方就由长沙返返嚟深圳。咁我于是者买飞啦，咁好彩呢个微信可以好方便咁提前买飞。咁买飞系点样呢？就先买咗一程南我记得系坐1:15。咁由南昌去到长沙大概2:50几，咁我再买一程3:40几由长沙坐返落深圳北嘅车，咁去到都几扑街㗎，去到呢个南昌西站嘅时候呢，我发现因为我呢个回乡证呢系冇晶片嘅，我就算喺网上买咗飞我都要排队。佢一个叫人工售票嘅排 售人定售 票，咁即系又系唔排队啦。 排队真系排队，但我发现好多人唔排队咯。 系啦， 即系我喺度排队嘅时候咧，有啲人 涉共啦。 佢涉得好靓嘅，好有理由嘅就，哎呀，我赶时间啊，要取票啊，即系总之佢一定会有理由。我正正常常排队就冇理由。系咁，于是者啦，因为我去嘅时候都好早，佢嗰个扑街司机咩20几公里，12:34已经到啦。咁我仲有成大半个钟头， 真的很赢啊！ 咁结果于是就排到大概9-10，终于轮到我攞飞啦，攞完两张飞入到去坐个半钟头嘅车，哇！呢个高铁都真系好扑街。 因为高铁咧就唔同我哋嘅飞机点对点噶嘛，中间佢会有人上车，有人落车。你买嗰个位嘅时候就 suppose 有个位嘅， 仲有人上车噶 ，OK。 系啦，但系 suppose 有一个位嘅情况下咧，有啲人系提前落车噶嘛，可能喺南昌落车。咁我呢个南昌系中途站，我就买翻佢个位坐个位噶嘛。 系 一上到铺街，成张凳都系瓜子啊！前面嗰个 seat pocket 咧，即系嗰个耳袋咧摆嘢咧，系有一拍有一罐咧，系饮剩咗一罐嘅可乐喺度嘅，饮剩一半嘅可乐，佢仲要。即系倒泻咗，系啲可乐仲喺度滴紧嘅，即系嗰个情 况啊，咁样 M 巾啊， 咁又冇，即系情况你会觉得你张凳系真系完全系好 呕吐物啊， 好呕心咯，咁啊都不在话下啦。咁我因为我长沙嗰个高铁站，我好应该冇去过，咁我好担心我架车两点五十几分到长沙，咁啊三点四廿几分，我唔知道有冇足够时间，因为我要出闸再上翻上一层嘅入闸再坐翻另外一嘅高铁嘅，咁我担心话唔知四十分钟够唔够，因为如果多人排队，因为而家国内嗰啲火车咧，你要十名嘅，你要佢又有条友咧，又冒你喺门口咧，就对你嗰个身份证或者回乡证同张飞个名系咪一样嘅？咁呢度已经要排队啦。入到去个安检嘅时候咧，嗰啲 X 光机咧，永远都冇人喺度睇嘅，但系你啲行李又一定要摆喺上面嘅。跟住嗰啲阿婶咧就循例就摸下你咁样就话就纯粹摸下你啫，摸你两下就俾你过啦，即系好担心。心会唔会赶唔赶得切噶？ 强国咧 ，X 光机讲起 X 光机拉远少少咧，好好笑嘅。有一次我仲系记得系同你一齐啊嗰边，唔知系边个城市咁样，系过啲 X 光机咧，明明喺度嘟嘟嘟嘟嘟咧，但系咧嗰个阿姐就话：，唉，冇事，继续行。跟住依唔系出咗有问题咩？ 好有个名真系枪 嘅，尤其是啲火车站 X 光机永远都冇人睇嘅，即系你个行李摆 X 光落系冇人睇嘅。个有个阿婶就即系长。象征式会帮你摸下你个身啊，有冇啲咩特别噶嘛？咁真系摸你两下嘅啫，咁我都照下点啊点过。 唔系佢主要系抽你水嘅啫， 哇好滑啊，白你抽红啊， 真系好恐怖。呢度要提醒大家，如果过啲 X 光机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摆低咗行李就即刻行咗过去前面个人嗰个 X 光机。你因为行李会摆低咗，你向前行嘅嗰、那个过人嗰、那个。 那個 即系检测你个 人，检测人噶嘛，有冇金属检测器？ 因为真系好多嘅 case， 听翻咧系摆低人行李行咗过去咧，跟住后排本来排你后面嗰人咧就攞咗你嘅行李转身走嘅， 真系黐线， 真系攞咗你行李转身走，你就大安质疑，点解继续喺 X 光等人嚟嗰边？点解人哋 来嘅入边 嚟嘅？系啊，即系会有啲咁嘅情况咯。 但系真系冇人睇，我见地铁，我去深圳搭地铁咧都多人， 佢要你过机。但系喺个 X 光里面咧，就永远都唔见有人睇，啲人喺度倾偈啊，食瓜子啊， 剥花生啊， 系啊，真系好恐怖。啊，讲翻我就系担心紧嗰、那个赶唔赶得切嘅问题啦。咁我发觉呢个高铁咧，因为我去到长沙嘅时候咧，长沙都系一个中途站嚟啫嘛，唔系终点嚟嘅、一落车我已经拖住行李啦，咁谂住嗱嗱咁赶出嚟啦。我发觉好多扑街咧。排队落车咧，佢唔系落车，佢唔系喺长沙落车，佢系只不过系落一落车食烟嘅啫。 哦，够时间噶， 一两分钟到 啦。唔系佢把握到嘅，把握到嘅 啊。OK， 落一落车个门口度食烟，咁你谂下有十几人十几廿个人落车食烟围住个门口，咁。佢哋就唔敢行咁远噶嘛，佢一定喺门口附近食烟噶，嘟嘟嘟一响嘅就冲翻。 系我话咧，我想问咧，你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 我唔会咯。 如果你唔系 无端端落去想食烟，咁做咩？同埋好扰民啊！佢嗰班人全部围住我度门啊！咁我拖住行李嘅时候 落唔到 啊！即系阻住晒咯，完全即系。又是一个素质的表现咯，咁跟住我就好似呢个少林十八铜人咁经历过， 接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 跟住冲啊，咁啊上到过去，一切都好顺利嘅情况下就赶到去都 OK 嘅，仲有时间剩俾我坐低，真系喺食支烟嘅，真系都仲算合理嘅。 几点喺长沙出发话？点？ 三点四十几分， 都算 我两点五廿几分喺，其实如果一切顺利嘅话咧，十零分钟到啦，就可以过晒。 好多都好 smooth 啊， 好 smooth 噶啦！ 你机场嗰度 delay， 跟住即刻去搭的士，跟住又去 攞行李搭的士去翻南昌西站，即系高铁站啦，就再搭高铁去呢个嘅长沙站，再由坐三点四十几分嘅长沙高铁落翻深圳北站，大概我到深圳北站应该系六点三十几分 ，smooth 啦， 系不过呢个高铁咧，始终都系有一个即系最鄙视嘅行为咯，即系逢亲上火车好上巴士好咧，国内人有一个真系。 即系唔排队嘅习惯都唔紧要， 争先恐后。 你谂下嗰个一个中途站，佢会有人落车，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地铁噶嘛？你地铁车厢里面嗰啲人唔落车，你入边嘅人就已经争先恐后咁拱咗入去啦。 系啊，同埋咧，就嗰个场面，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就系厮杀列车咁啦，厮杀列车嘅场面啦， 两边冲，真系两边冲。我唔明啲人。都划咗位啦，行李就正常，高铁都会有地方放嘅。我唔明咁心急要涌入嘅列车度做乜嘢嘢咧？啲人都未出嚟，点样涌入去咧？ 我见过，见过，系 即系呢个系我其中一个都系唔理解嘅行为。 想落车嘅时候好无奈，企咗喺度先咯，等佢哋全部冲晒上嚟先咯。 但系佢一路一日。系咁冲上嚟，你车里面有一堆人要落车 嘅， 咁、你就打晒问笼噶啦。 系啊， 即系。唔理解啲行为咯，你话上飞机都会理解，诶、哎、惊可能冇位摆行李或者咩，位又话好嘅，行李又有位放嘅，我真系唔理解点解会有啲咁嘅，即系 素质啦，同埋唔知点样惊死啦，以前惯得走烂嗰啲咁样，系啊， 仲要我买嘅飞机基本上都系一等座啊嘛，一等座 suppose 应该有钱啲嘅人，正常嚟讲系个素质高少少嘅人。但系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就即系觉得有啲可惜咯。 如果你二等座真系走烂咁样 嘅，系啦。咁啊，长沙翻到深圳咧就好正常嘅，即系一如以往嗰啲细路嘈嚟嘈去、跑嚟跑去啊，冇人啲家长唔理啊，后面个人系咁踢我张凳啊咁样啊，即系都除咗呢啲嘢都。 你只脚啊，没事吧？ 冇事冇事，系咯，得佢有个支持啫，都谈你嘅何先生。 又冇人坐咗你个位，咪所以咁咯。 啊，咁啊，而家都。开始进步紧嘅，都进步紧少少嘅， 少少少咯， 系啦。咁到深圳北站咧，如果大家不过深圳我就唔算话好熟嘅，咁我身上有更熟嘅朋友啦。深圳北站就千祈唔好坐的士翻关口啦。 啊，点解咧？ 因为深圳北站你尤其是翻嚟六点几啦嘛，咁寻日系周五啊嘛，礼拜五基本上我哋叫做小周末啊嘛，咁会好深圳基本上好塞车， 好塞车， 好塞车。咁你深圳北站本身就系一条地铁线嚟噶嘛，佢应该叫龙华线，咁你就坐大概七个站八个站，你就基本上已经到福田口岸。咁所以如是 建议搭地铁， 建议搭地铁咯。虽然喺地铁咧都要过呢个安检嘅， 系 即系又要你知道有个行李又要搬上去，又要过安检，跟住先至。 我觉得佢 OK 严重噶，深圳地铁个安检， 同埋个安检又系嗰句咯，个 X 光又系冇人睇嘅。 系啊，但系个个都我见就我冇留意佢有冇人睇啦，都有人坐喺度嘅。系啊，咁就但系都严重。我试过喺地铁坐下，去到某一个站咧，有啲持枪嘅公安喺度话要睇睇证件咁样噶。 有啲人讲法咧，话呢啲查证件咧，你喺福田站啊或者罗湖站咧，嗰啲根本就唔系咩政府人员或者地铁人员嚟， 持枪噶咯。 枪你罗湖城大把人卖啦， 枪 系 假噶嘛，枪 咩人嚟噶咁？ 话系套用你啲个人资料啊， 咁惊 系啊，有啲咁嘅情况咯。咁其实仲有少少时间咧， 你 total 用咗几多个钟？我哋计翻条数不如。 嗱，如果我真系等咧，我发现我班机咧最后依班2X9936咧系十点钟起飞。因为南昌翻深圳一个钟头多少少嘅啫，十一点零钟就到深圳。咁我目的地唔系深圳，我系翻香港嘛。最后翻到嚟香港系一点，但如果用一个咁迂回嘅方法走咧，我翻到香港，翻到深圳六点四十几分，坐地铁去到福田口岸就七点十几分，咁啊翻到屋企大概八点多少少咯。 即系由南昌翻到嚟香港嘅温暖嘅家，用咗十个钟到啦，系嘛？ 我唔 使， 十一点九左右啦，就系、是、机场南昌机场去。如果你去到西铁站。咁如果由西铁站开始计嘅话，即系由12:15到6:30咯，大概六个零钟头。 哦，咁好少啫。 但系飞机只不过系一个钟头， 好 多少 少，好少啫，好少。 都几辛苦嘅一日咯，即系真就未坐船啫。 算你应变到噶啦。 冇办法，如果唔系真系唔好坐飞机啦。喺度奉劝，如果有啲听众依段时间，其实今年太严重啦。因为飞机佢降落唔到嘅话，就你但如果你去嗰个城市。你会降落唔到，咁即系会 delay 啦。如果你当地翻嚟嘅话，上一班机降落唔到，即系换言之，你依边根本就冇机翻转头嘅，咁亦都系一个障碍，一个麻烦嚟咯。 不过你有啲同事嗰啲帮你手，你点样 check 到嗰啲高铁嘅 接唔接？ 哦，好方便噶啦，喺微信咧揿落个钱包嗰度咧，如果系国内微信啊，钱包上里边咧有一个叫做咩机车车票，一揿落去你就可以 check 到当日点对点嗰个车票嘅喺上面个平台即车票嗰个平台咧，微信个平台可以买埋。车飞 系， 但买埋车飞都系头先所讲嗰句咯，因为我系旧版嘅回乡证，我一定都要去人工嗰个柜位度排队攞张飞出嚟、嗯。如果你哋譬如有新版嘅回乡证咧，可能可以去个智能取票嗰度攞，咁、嗯、就会方便啲咯、 嗯。 即系呢个系，即系而家嗰个。嗰、那个发达咗咯，方便咗咯。如果以前你真系唔到柜位，你都唔会知道仲有冇飞。 嗯， 系啊，即系呢个系其中一方面咯。同埋题外话啦，仲有大概五分钟少少时间啦。咁啊，总括讲一句啦，即系而家嗰个雾霾情况真系严重，奉劝大家真系 雾霾 系雾霾，用咗普通话添。即系奉劝大家尽量出行都系用火车咯。同埋呢个希望即系有关当局咧，即系正视下呢个空气污染嘅情况咯。 是而家高铁几多钱噶？ 我咁样由南昌翻嚟，南昌再去长沙200几蚊， 系 跟住长沙翻落深圳600几蚊。 算有冇同机票比系差唔多？ 我张机票由南昌翻深圳系400蚊啫嘛。 哦，即系仲贵咗机票少少， 贵过机票。你高铁个票价本身都 因为我仲要又绕咗一 中间，佢中间仲要搭的士添。 系啊，搭的士嗰度收都系收尾收咗2嚿咯。 系咯， 但你唔咁样走嘅话，难保就算今日走嘅话，我又讲唔到录音啊嘛。呢、這个对嚟讲好重要的，今日嘅节目噶嘛， 转头翻上去噶啦。 呢个对嚟讲好重要噶嘛。咁同埋即系难保你真系唔知道今日班飞机会唔会都系天气嘅情况，你都飞唔到。即系都会有咁嘅情况咯，咁所以即系提劝大家咯。不过另外咧，头先 MJ 所提到咧呢、這个罗湖啊，或者福田口岸咧，咪有啲人去查、啊、去查你所谓嘅回乡证啊？ 系啊系啊。 我有一个同事真系切身处地嘅，佢系爹哋喺国内经商嘅，东莞经商嘅、 啊。 几年前咧，佢就未唔系俾人查身份证啦，系、跌咗个回乡卡。咁、跟住咧，到佢应该系几个礼拜前咧，喺罗湖翻嗰个时候咧，就俾人塌咗，就话佢从事呢个非法集资。咁啊，又问银行咧，就借咗唔知几百万。咁、跟住于是由深圳嘅罗湖口岸塌咗去翻江西， 都几惊。 系啊，就塌咗翻江西，跟住就 我唔系你波。 佢虽然多番重申话将回乡证已经报咗失，同埋系报咗失嘅，有官方文件嘅，但系有嗰啲公安都唔理 佢，唔理佢捉咗翻去先咯。 系啊，捉咗去，咁佢话好好彩遇到一个真系稍为有正义感嘅公安咯。咁 啊，即系听完佢讲，亦都发一份声明俾佢，就叫佢以后每次过关都攞住呢一份嘢、 啊。 如果唔系咧，就难保会有同样嘅情况发生。 呢、這个盗用身份咧喺内地系特别严重嘅， 系 内地系可能有啲人系以前即系嗰啲咩超生啊，冇身份啊。喺移民嘅行业嚟讲，唔知道你近嚟有冇睇新闻咧？有一个咧，佢系借咗人哋一个人嘅身份咧，就系、是、飞黄腾达啊，攞咗佢嚟办三个国家嘅护照，咁去咗三个地方生活，仲攞埋人哋嗰啲大学嘅毕业证书啊，即系譬如我本嚟系 MJ 啦，今日咧就借咗阿 Win 你嘅身份，我去咗加拿大读书啊，去咗英国嗰度考埋个硕士啊，旗下嘅物业啊、公司啊，全部都系阿 Win 你嘅名嚟噶，跟住好到有一日咧，阿 Win 你出国啦，你有本护照办咗噶咯，你冇理由再嚟呢度办护照先发现啊！ 咁跟住即系呢个阿边咧，即系我啦，可以去继承翻我啲，即系继承者。 哇！佢哋有排搞啊！而家嗰个而家嗰个即系盗用人身份嗰个人咧，就话而家大镬啦，即系佢即系发咗出嚟啦。佢话 会唔会将我所有财产俾翻晒？ 理论上系属于 阿边啦， 系啊， 阿边啦，即系我啦， 系啊，嗰个佢有排搞啊！而家都唔知点 资产转移。 我净系知道佢而家。判佢，因为话犯罪唔系特别严重，可以判6个月。 咁但系判唔判一样嘢嘛？所有嘅资产 基本上要还翻。点搞啊？系啊。 咁趁呢段时间就嗱嗱临资产转移啦，就趁佢阿 Win 未攞翻阿 Win 嘅财产嘅时候，就嗱临转俾阿白琪咪得咯。 理论上系噶，系啊，银行啊对你嘅，对你身份证，咦，你系阿 Win， 我有排搞啊。 咁真系真人真事嚟嘅，呢个都系 真人真事。而我喺移民行业见到好多人咧，佢哋确实。身份证明是有特别多的问题的，可能以前超生那里就是。 嗯 啊，即是我知道你是 Win， 但是你在社会上是没有身份的。 是。 是啊，没有这个人的。 即系都几恐怖，所以个奉劝大家真系出行嘅时候 小心啲啦， 自己啲个人资料咯。 系啊，所以而家私隐咪多啲保障咯，要 系咁啊。依节嘅分享就差唔多啦，因为都真系几辛苦。寻日我真系由朝头早六点起身玩到我翻到屋企八九点食完饭十点。 好啦，希望大家 都几辛苦。 Touch wood 啦吓，唔好阿 Win 咁嘅经历啦。 系啦，咁 都祝愿阿 Win 你下次就冇咁黑啦吓。 后日就有啦，后日成都啦，希望会好啲啦。 好啦，后日 咁啊，下一节我哋有嘉宾， 冇错。有个师兄上嚟讲下荷兰啊，我哋下次再见， 拜拜。